身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林卓廷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哎，翻到嚟啦！呢、這个2016年就最后一集嘅大军阀，咁啊，今日就12月30号啦。 万众期待喎、啊，呢一集好似话。 万众期待咩？ 系啊，啲人咁讲啊嘛，屌、 啊！唉，你终于睇翻呢啲 Facebook group 啊！我你好似好耐冇蒲头啊，大 佬。我好耐冇蒲头啦。其实老实讲，我已经即系寻日就翻到 office 嘅时候咧，同事咧就同我八噶嘛。 发咩咧？ 我而家对呢啲嘢我系冇感觉嘅人嚟噶啦。吓、啊，我发觉我已经系即系再上咗一个阶梯就系。 你话你冇感觉？ 我真系冇感觉嘅。你写唔系唔好话写你，写、嗯、我都冇感觉。 吓、啊、，OK。 即系我睇完之后咪得啖笑，或者根本 系、 就 是。唔、啊、系、我发觉我自己。 As usual， 我发觉我自己就我 good training。 唔系 good training。 唔系嗱嗱，即系 你威啊！而家你上个位啊！屌几捻多人同你做图啊！而家大哥。 系啊，屌。 系嘛？喂，不过嗱呢， 我上埋高登添，你知唔知啊？屌， 我威埋添，屌真系，大佬，我好耐未上过，大佬，我谂住做高登之星。不过 anyway，、啊、我哋讲啲正经嘢先。 吓、啊，呢啲稍后再讲啦，咁样样。咁好啦，嗱，2016年最后一集，咁其实咧就好多嘢回顾嘅。咁但系咧，嗱，上个礼拜就冇乜事情发生啦。咁今个礼拜咧，其实亦都唔系冇事情发生嘅。咁啊，最新嘅动向嚟讲咧，咁就系、是、嗱，如果你讲翻特首跑马仔啦，黄光亚就接受咗呢个咧紫荆嘅访问，咁就咦，佢有啲条件讲出嚟，不如我哋睇下先咧。 一个角啫，谁人用命，谁人在白蛇院？ 介绍翻，有本嘢好好睇嘅。 喂，特殊立体超体啊，过瘾啲嘅。 其实唔觉咯，包下任特首四大条件，黄光亚简直系先知。疏啊，讲咁耐都未入正题。其实想讲咧，《紫荆》杂志今期访问咗佢啊，呢件港澳办主任讲到北京对特首嘅标准，听住啦。关关爱港，中央信任，有管治能力，同埋港人拥护，哇，简直系先知啊！咁难估嘅嘢你都估到啊，佢胡使鬼你讲咩？仲话每个参选人都要以港人长远福祉为依归，向市民讲清施政理念，通过选举团结香港人，带领港人向前走。仲话北京会及实咁多个参选人，认真分析同研究佢哋嘅施政理念同取向，佢希望选举理性、健康、有建设性。我哇，唔使电脑分析都知，即系最尾都系北京话事啦。 一系就香港独立。 而港独嚟讲咧，当然系话冇任何空间啦。仲借提赞释法系坏事变好事，冇损害到香港司法独立不特止，亦话清咗一国两制嘅底线、啊。 唉，咁啊，系啦。咁啊，呢啲我都唔知系咪新聞嘅新聞啊，真系。咁啊，其實講呢三四個條件啦，係嘛？即係啊，中央信任啦，愛國愛港啦，咁然之後有呢個執政能力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民意要 OK 喎，要夠高，受香港人擁戴喎。 唔係今次佢講一段説話係重新再演繹過一次嘅，一變成一啲好工整嘅字句，又或者透過呢個選舉團結香港人啊，諸如此類嘅，但其實都係萬變不離其中嗰三個條件嘅， 都係一樣嘅啫。其實 即係第一個所謂嘅愛國愛港，其實即係愛共產黨。簡單啲嚟講就係、 是， 即係你要得到中央呢一個嘅首肯同埋信任嘅人，此其一。第二，你有行政管理嘅能力，或者能夠駕馭不同政治嘅環境嘅能力。不过呢个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要讲嘅，呢、這个要讲嘅，呢、這个紧要。 呢个咧就系后期，即系刚才你提到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文汇报 elaborate 出嚟嘅嘢嚟噶嘛。其实咪即系行政管治能力咯。 你使乜讲到咁 specific 嗰样嘢？如果你口号嘅话就 嗰、个咧，嗱，我哋讲翻先，你头先讲嗰个即系架炉呢个复杂形势嘅能力咧，其实呢一个系点样嚟嘅咧？就系、是、文汇报就登咗咧呢个所谓劳民水劳民端啊，呢个所谓嘅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嘅香港总理事长咁写一篇文， 要咩货色嚟噶呢啲？ 唔系佢系政协，佢系唔知咩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嚟嘅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就。讲屌都唔系佢写嘅，即系文汇报咧，就嗰啲文胆啊写完之后咧，就揾佢应头嘅啫，咁样样。咁但系佢点解要突然间佢即系随呼放屁？嗱喺十二月头啊，系十二月三号嗰篇文嚟嘅。咁就写出嚟就系话具备架炉复杂形势能力啊嘛，好多人就话唔系好多人话佢自己咁演绎啊，就系话你对付呢个港独啊，你有立场啊，系嘛，即系你唔可以有呢、这个分离主义啊呢咁嘅嘢啊。其实呢样嘢其实系主要系针对于港独啊或者占中呢啲嘢嘅，其实系。咁但系 喂，其实佢讲呢篇文咧，嗰阵时候我冇留意咧，十月三号 系。 咁梁振英有咩？ 冇噶。 喂，佢系将呢啲咁嘅复杂嘅问题，系再强化咗佢，变成国际新闻，佢就叻啦。 但系劳民端呢篇文咧，系 recognize 阿梁振英有咁样嘅能力嘅。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，你唔觉得大家作为一个明眼人，系觉得你有咯？ 系呢、這个当然系啦， 很简单嘅一个道理就系、是。 咁但系而家无端端又讲翻转头，嗱你知道啦。其实如果你以成报嘅思维去讲嘅话咧，所谓和港世人邦，即系中联办体系，或者系旧港澳体系、旧港澳势力嘅体系，咁就同文汇报啊，同埋大公报啊，其实系联成一气噶嘛，系咪？咁而家，突然间阿黄光亚随富放屁，讲又再讲多一次，系咪即系话你根本上你讲啲唔捻算数嘅呢个劳民端讲嘅嘢？ 唔系卢文端同埋黄光雅咧，如果你用随富放屁呢两四个形容词嘅话咧、啊，基本上两篇文都系啦。其实头先我未讲第三点，讲埋第三点先，就系、是、嗰个你要有获得香港市民嘅支持。呢三样嘢咧，其实已经系好概括性噶啦。 系， 即系你既爱中央，亦都有香港人支持，同埋你都有管治能力嘅。咁当然咧，你做得行政长官冇管治能力，你就死梗啦。 系呢、這个从来都系咁样噶啦。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你而家睇到黄光亚或者呢个卢文端都好，两个系将嗰样嘢系再延伸咗少少。 嗯， 一个咧就 elaborate， 即系所谓嘅再阐释一下关于乜嘢叫做行政管治嘅能力。哦，原来就系驾驭呢一个复杂政治嘅能力。咁即系话咧，如果系香港发生任何嘅國際嘅事件嘅時候咧，或者係一啲例如近呢一兩年嚟好興盛嘅本土啊、港獨嘅問題咧，你要立場堅定。但係深層次嘅原因，大家都諗到，唔係你CY 兩搞出嚟，邊度會有今時今日啊，大哥？係、 嗯、 咪你估阿爺喺上面嗰啲人真係傻嘅咩、嗯？喂，佢會收風噶嘛？喺唔同嘅風裏邊，佢會將呢啲咁樣嘅事實、呢啲咁嘅現象去剖析下。点解呢样嘢会发生？点解嗰样嘢唔发生得到？点解会形成有占中？点解会形成呢一个嘅阶级嘅矛盾，或者所谓嘅佢所讲嘅深层次嘅矛盾？喂，呢啲嘢全部佢会剖析下嘅，唔系话你黄光亚噏几篇嘢，求其噏几句口号，就将呢个变咗做圣旨，变咗上边压落嚟香港人嘅呢个谂法嚟嘅。 嗯嗯嗯。 所以我就会觉得无论。劳文端又好，或者今日嘅黄光亚都好，好心啦。你揸住呢三个 point 系唔会死得嘅，香港人都唔会好多人反对话俾你听。 系， 嗱唔计我哋在内，我哋就觉得第一嗰个唔系好重要嘅。 嗯， 系二三先系最重要噶嘛。你冇行政管治能力，即系话你处理唔到问题嘅能力。喂，呢、這个世界最重要系乜嘢啊 ？Problem solving。你唔好俾个问题我，如果老细嗰啲人嚟咁讲嘛。你俾个答案我，大哥。 嗯。 你唔喺度 present 五分钟话帮我听。嗱，而家我有十个问题，你叫我解决，你梗系帮我谂 solution 去解决啦，大哥。你俾几个 alternatives 摆我面前啦。嗱，呢个有咩好处？呢个有咩唔好处？我哋有咩嘅风险？喂，呢个系正常嘅做法嚟噶嘛？咁但系个问题，而家调翻转头啊，即系行路打倒褪啊，调翻转头就系越嚟越多嘢。 咁你咁想係咩意思 呢？嗱，王光亚佢强调一点呢，就係话要准确反映香港嘅情况，就唔好扭曲啊呢啲乜嘢嘅。咁即係话咩呢？即係话梁振英就係扭曲呢啲咁嘅状况㗎嘛。係咪？即係同埋呢，早排我唔知啊，姚青元係真定係假，佢话张晓明早排咪上京成个几礼拜嘅。咁因为佢之前交份报告，即係关于香港嘅情况嘅报告。咁原来呢，阿习近平呢就批咗一个字。嗰、那个字系咩呢？嗰、那个字叫假字。係啦。咁我唔知佢系咪真嘅，唔知边度收风收返嚟嘅。总之佢就听到啦。咁如果连结埋成个古仔嚟讲呢，其实喂，你而家呢，即係喂，成报似乎系越嚟越坚、哦，即系时间越系证明紧成报系坚嘅，而且我哋见到就系话，你 DQ 咗呢个梁振英之后，你港澳办换人，而中联办亦都而家今好似今日加咗个新嘅副主任落去啊嘛，咁呢一个副主任其实系会唔会话会系将来嘅嗰、那个嗱，而家今日话新嘅副主任嗰个叫唔知咩咩铁牛啊嘛，唉唔知叫咩铁牛啊，唉咁就呢个叫做系谭铁牛，咁谭铁牛咧就做一个新嘅副主任，咁有好多人就话啦，呢个可能系咧就接替阿张晓明个位嘅，咁如果你 DQ 梁振英只系佢一个人嘅问题，真系因为佢要凑女。佢所以先要走嘅话，咁点解而家喂港澳办又要喐人，中联办又要有调动呢？咁甚至乎唔正止、哦，原来喺呢个叫做中央嗰个层面，嗰个叫中央港澳协调小组嗰边，或者系其实阿张德江嘅档口啊，又话加个叫做系外交官落去嘛？ 唔系，所以咧从种种嘅事例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即系老共咧而家嘅做法咧，越嚟越似我哋早前咧嘅分析同埋判断。 换人换路线， 换人换路线， 系啦。 唔换路线又点会换人呢？ 系啦， 即使你话你做得很好嘅，俾你继续落去啦咁样。咁、但系我要换路线，咁都要换个人，有个新嘅感觉啊。 系啊。 喂，另外一样嘢就系、你头先讲。成報越嚟越真，我都係維持桑普上一次嗰個分析同埋睇法嘅。雖然 我哋講桑普咩喎， 就係、呢個大包圍。喂，無論文匯大公又好，成報又好，都喺阿爺嘅羽翼之下㗎啦。問題就在於我係咪要利用即係成報去炮打㗎啫嘛？ 係， 喂，都喺我 control 裏面㗎。我借。文匯大公又講一套去做下試金石有乜所謂啫？係咪？我用成報嚟打擊我嘅政敵，都有乜所謂啫？兩個都喺我 control 裏面，我咪睇下究竟邊一樣嘢啲人受囉，睇下嗰樣嘢究竟最後會實唔實踐得到囉。喂，如果我要抹黑張曉明，我要玩梁振英，我要玩呢、港獨派，即係將佢哋撈埋一堆堆，喂，我梗係利用成報去做啦，冇理由我大公文匯话晒你係一个官方嘅立场嚟㗎嘛，官方唔可以玩呢啲嘢㗎嘛，你梗係用嗰啲嘢嚟耍手段啦，呢啲嘅共产党係最叻嘅呢啲招数，大哥。 咁所以呢，即係上个礼拜，由上个礼拜嘅事件嚟睇呢，边个露咗底呢？阿叶呢个咩 叶柳 唔係叶柳啊，呢个叶国谦就露咗底啦。叶国谦就同阿曾俊华讲，就话左派唔会支持你噶，唔会撑你噶。但系问题就系话， 唔系呢个系佢哋一边嘅既得利益者咧，想去延续佢嘅政治上面嘅利益嘅个手段，都系一场政治斗争嘅一部分。你可以咁理解，就话咧， 中联办体系咯，或者系 嗱，就算曾玉成都有暗示明示，就话呢个只系 Plan B。嗱，我路线就系咁嘅，不过咧，我就换个人。但依然係維持緊呢條路線嘅。但你要諗深一層，如果你係當權者去諗，喂，如果佢冇問題，或者佢做出嚟嘅嘢都冇問題嘅時候，咁我換嚟做乜嘢呢？我搞咩呢喺度？喂，你換人就連埋個路線一齊搞啦。或者調返轉頭講，你換路線你都要順手要換人啦，唔係點你點樣實踐你個路線啫？ 死啦，我而家覺得呢， 唔通你估真係戲子呀、大佬？你戲子就係、上晝可以拍套戲，就係中國，中嘅角色，下晝我拍套奸角，係 嘛？ 唔得噶，大佬。 咪大土白。 喂，所以你其实你谂下，成个系一个改朝换代嘅年代，因为你胡锦涛落咗台，习近平一上嘅时候，啱啱接手，我要沿用你个系统，冇问题。咁咪睇下咩环境先咯。你都唔会喐动咁多嘢噶，大佬。我上边都大把老虎要打，我几时得闲你个香港啫？最紧要你唔好发生事就得。喂，但系你谂下。过去嗰三四年以嚟，或者喺梁振英嘅所谓和港五年以嚟，发生咗几多嘢，大佬？你无端端香港变成系国际传媒嘅焦点，就因为一个雨伞运动。 系啊， 喂，其实香港人唔系输晒噶，喺成个雨伞运动里边，我哋某程度上有啲嘢赢咗噶，起码我哋攞到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嘛。喂，边个再理你香港啫？除咗我哋炒股票、我哋融资嘅地方之外。好啦，我啱啱接手，当自己系习近平，我唔喐，睇下咩环境先啦。屌，你搞到咁大镬，咁咪喐咯，咁咪换路线噶啦，换人噶啦。好啦，讲我系统系咩人啊？以前系刚系噶嘛，咁咪全部一次过全部搞掂你咯。中联办又好，梁振英又好，甚至乎王光亚都好，喂，全部都要孭镬噶呢镬嘢。喂，你试想象一下，嗱，我冇收你任何风，你作为一个领导人，你谂你自己作为一个习近平，你就知嘅，你烦唔烦嘅大哥你？ 系， 我日日都有你个报告喺度噶嘛，大佬，我成台已经系一个报告啦。呢度系西藏，嗰度讲新疆，嗰度讲内蒙，系嘛？跟住呢度系浙江省，嗰度咩？我咁多问题都未 settle 到，你又标个香港出嚟？去美外访。奥巴马又走嚟问我，就算我夹翻佢啊，呢啲系我中国内政啊，唔差关你事都好啦。喂，你都要答人嘅，大哥， 唔睇面啊嘛。 你俾个位人入啊，大哥。 嗯。 喂，你谂下，你系中国领导人，你都鱼皮啦，大哥系嘛？喂，你仲唔改完登章？好简单嘅道理，一定改完登章。但系佢又唔想做得太过唔 smooth， 因为你单单嘢都希望能够好顺利咁样。smooth transition 噶嘛，喂，做埋嗰五年咧，夹柒啦你。 系，咁呢个其实 无谓叫你脚痛啦。嗱，晨早宣布啦， 呢、這个就我嗱，虽然阿连月增啦，就之前写好多文咧，就撑嗰啲所谓勇武本土啊啲乜嘢，咁但系佢我亦都好耐冇睇嗰啲文啦，但系佢最近写一篇文，我觉得系值得系去参考一下嘅。 唔使你成报写、即使你系中央，你都会咁谂。 系， 就系话。我收个报告嘅时候，嗱有啲咁嘅现象，你谂下，你如果你系中国领导人嘅时候，第一个问题会问乜嘢？点解呢两三年发生嘅？你系领导人，你一定咁问噶嘛？你分析俾我听下。好啦，你讲一大堆废话，话即系咩国际政治形势啊嘅渗透啊变化啊等等嘅咁嘅嘢。好啦，我当我信你第一套先。我再叫人去收收风，喂，总有人会将呢个责任推咗俾梁振英噶系嘛？咁你一 balance 一下，即系 strike 下个 balance， 又似喎。好啦，就算嗰套嘢我半信半疑都好，系屌都系换嗰个人去先讲，睇系咪真系呢一套嘢嘅讲法系啱。嗱，所以我一路估计佢点解最后尾下定决心，除咗我上一次。嘅解释就系话，因为根本就数唔够票，共产党唔可以喺个选举里边，呢个小圈子选举里边系完全控制唔到之外，第二样嘢就系、是，喂呢啲道理越嚟越有、啊，喂咁多人嚟反你噶嘛，大哥，我点搞啊？喂，所有专业界别输晒、啊，一直不留、啊，大佬。 嗱，首先咧，我哋要讲咧，如果习近平佢转性，即系或者转路线啦，即系唔采取一个强硬路线啦，咁佢系咪叫做转性咧？即系突然间良心发现咧？ 咁又唔会， 呢个绝对唔会。即系老共咧，就永远系一个功能性思维，即系或者系以最务实嘅方法去睇呢个香港。而最务实嘅方法，即系点解要即系行呢个务实路线？其实个大环境就系因为中国嗰个经济形势好恶劣，甚至乎而家讲到系6.5 都保唔到嘛，会放弃啊嘛，系咪？咁而 6.5 嘅增长放弃啦。咁佢而家外汇储备又越嚟越少啦，咁而家新上台嘅特朗普呢， 就係、是、又係對呢個香就對中國係採取一個強硬路線嘅，咁甚至乎佢係可能會攞呢、這個放棄或者係佢DQ 咗佢自己本身嗰個 Hong Kong Policy Act， 即係呢香港關係法嚟做佢籌碼嘅。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，喂，你香港可以利用嗰個角色。喂，你再行翻即系你人民币国际化，即系或者系走出去嘅角色啊，即系嗰啲咩一路一带啊，喂，你嗰个用处就冇咗噶咯，嗰、那个战略价值就冇咗噶咯。喂，咁你尤其系即系你喺咁嘅情况底下，喂，你梗系宁愿稳阵啲啦。喂，你唔好无事生事啦，你唔好无中生有喺度搞啲港独出嚟啦。因为呢啲嘢真系虚噶嘛，阿曾荫权冇讲错噶，其实系 同埋，喂，佢谂下谂下。喂，呢啲嘢究竟系坚定留噶？ 系， 同埋你一定会问噶嘛？点解会出现？ 嗯， 点解会出现先？嗱，众多原因摆晒喺台面，有啲系反对派里边，有啲人要为咗即系勾结外国势力啊，企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政府。我当你呢句有说服力啦。其中一个理由，喂，深层原因，因为唉，香港经济嘅社会流动唔得啊，香港年青一辈发觉自己睇唔到出路啊，系，我又当你呢个系坚。咁总有人会俾第三个答案就，喂唔系噃，好似话呢啲嘢咧就系梁振英一手制造出嚟噶噃。 系啊， 吓、啊，喂，中港嘅矛盾当然有客观嘅基础，包括自由行， 嗯， 包括呢个 CIPA， 我哋根本系其实冇乜数嘅，包括放咗好多人落嚟咧，由呢个 DNG 事件开始，系咪？令到咧，即系唔单止系争紧嗰个政权，亦都系争埋啲人物。喂，呢啲咁嘅客观因素，我当你系摆喺度咁分析，但系总有一个会俾个理由就。 马老伯， 喂，呢样嘢其实喺过去，无论董建华同曾荫权嘅年代，系冇发生嘅。 马老伯，你头先提一样嘢，中港矛盾咧，你好紧要啊。咁啊，最近咧，即系呢个林郑啊，做咗猪队友啊，唔知系咪猪队友啊？我好怀疑系，因为其实咧。咁啊上咗京啦，系咪？咁啊大家都知啦，咁佢就就嬲到呢个故宫博物馆吓、啊，可以俾啲文物你长摆，咁啊香港啊搞个故宫博物馆咁样样啦。咁呢个系咪中央意思啦？好难讲，但系咧就肯定有人穿针引线，嗰、那个叫陈启宗啊嘛。陈启宗就系即系呢个梁振英嘅金主嚟噶嘛。咁如果阿梁振英佢系想揾一个影子呢度八九去续命嘅话，咁阿林郑就已经系啦，系咪？咁哇，你知啦。 但系你呢单嘢咧，你知几大镬？上个礼拜我哋讲咗两句啦，就话其实咧， 唔好多啦。 当然，即系姣婆遇着脂粉 客， 喺呢个问题上面一定系中嘅。对中央嚟讲，诶、哎，我体现下主权喂都好啊。诶、哎，摆啲文物喺度，屌我谂深一层，你摆啲嘢喺度。就代表我好中意你嘅咩，大哥？ 嗯， 我就好认同你个文化咁样，好认同你嘅历史嘅。 唔系你嗰变咗集古村啫嘛，屌！你集古村嗰样嘢就唔等于系一定系有文化，亦都唔等于系嗰个系国际文化展览中心。 好啦， 系咪？ 原来搞下搞下，你连上一世嘅上一手嗰个鬼佬，即系西九嗰个咩行政总裁出嚟 都屌啊！ 喂，呢、這个唔系根据 due process 喎。 唔系咯， 喂，你好大镬噶、哦！喂，你香港人点解会咁抗拒大陆？其实从呢啲事例已经谂到噶啦， 就因为你 喂以往我哋唔系皇帝嚟噶嘛，我话做嗰样嘢就做嗰样嘢。喂，呢个世界系你嘅咩？我身边仲有好多人噶， 就真系叻唔切啊！呢个林郑真系大啦，第一即系我当呢样， 佢以为呢样嘢可以擦中央嘅鞋，去体现佢反港独嘅决心。好啦，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啊，亦都俾香港人睇嗱、啊，我有爷支持噶，系嘛？而家呢个西九嘅项目都系靠外推嘅，所以咧就飞上去北京签两次。喂，阿哥，原来你 系 冇 deal process 噶，你唔系跟程序做噶。喂，你西九倾咗咁多年嘅咨询，每一件嘅物品，每一个建筑物，即系歌剧院又好，粤曲馆又好，乜鬼都好啦。喂，全部第一你要配套。第二是经过公众咨询，第三是有香港人参与的嘛。即使你说那些是假咨询都好啦，点都来来回回即是两上两落咁啦，即听下不同的意见啦。喂大佬，我起得出嚟嘥咁多钱，到时呢啲人冇人 like 咁，我搞嚟做乜鬼嘢啊、 嗯、 虽然是人都知道其实地产项目就是地产项目，不过我攞嚟包装下，咁包装做戏都做全套啊，大哥你。但好啦，而家出事啦。出事啦！喂，你作为一个咁多年嚟嘅 A.O， 你谂唔到嗰啲嘢， 唔系话搞就搞嘅咩？ 嗯， 系要经过公众咨询嘅咩？经过几上几落嘅咩？根据嗰个委员会入边，大家坐低倾噶嘛？ 嗯， 学刘慧卿嘅金句， 嗯， 我都未倾，咁系嘛？边有倾过？喂，你两嘢就同人哋签约啊？ 系。 喂，你讲少啊！你真系你嗰啲文物，真系我嚟卖啊！ 真系俾你卖猪仔，大佬真系 有饭食嘅，大哥嗰啲嘢。 所以阿西， 所以今次林郑好大镬啊！佢大镬在于乜嘢咧？ 系 因为咁，所以咧，你香港人咧更加对于呢一个人咧个反感嘅程度更加高。 系啊，同埋你将嗰、那个，因为你因为自己嗰个身份关系，你将西九变咗你自己个人嘅政绩工程啊！而你自己个人政绩工程呢，就俾呢个北大人好似圣诞树咁样样啊，挂啲咩鍾意挂啲咩上去就挂啲咩上去。 可能系某一啲部门有啲友仔系睇佢諗住而家仲系做政务司司长，俾个 credit 你啦，拎啲文物落你九成九系㗎啦啲嘢。 就或者想赌你系一个下一任特首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就借呢个机会大家互相上下镜啊，大家互相争下功啊，啊点知你出事。 唔系你以为呢排上镜就一定系好嘢嚟噶？ 喂，你政务官，你做惯咁多年啦，呢个就系所谓嘅行政管治能力啦，阿哥。 系啦， 你连呢一样嘢你都做唔到， 你个起码判断能力问题啊嘛。 所以泛民今次系快手噶，即刻写信去开堂，我都觉得奇怪，写信去 challenge 佢嘅程序，因为我唔熟啊嘛，西九系嘛，我都唔系西九嗰边。喂，大家睇，喂，大镬啦你！喂，呢个系任何一个现代政府。是会執行嘅程序嚟嘅。 唔系你犯咗法啊，你公然犯法啊，因为你系要咨询㗎嘛，你系西九管理条例㗎嘛，系咪？喂，你而家郭卓坚做得啱啊，系咪？佢而家就諗住话佢而家组织咗一个叫做系DQ 团，唔系呢个咩 ?JR 团队啊，咁就话收集10000个签名先，咁就话呢要逼你一定要做咗咨询先，咁你咨询唔到啦。 如果 嗯， 真系，就算你 J R 输咗都好 ，J R 赢你更鱼皮。好啦，就算你 J R 输咗都好，你都拖啦。你一拖，咪反映到你冇行政管治嘅能力咯。 冇噶， 你连起个博物馆你都搞到一塌糊涂。唔系 老白， 即系简单讲，其实同起个公园冇分别嘅咋。起公园系边个做噶？以前喺港英嘅年代， 尤其你仲要咁大嘅 project， 市政局区域市政局。系咪？咪康文署啊，即系揾啲专家去研究完之后，去区议会嘅咨询下，去立法会嘅申请拨款。喂，大佬啊，呢啲程序你唔可以跳过晒 step 嘅，大哥。 嗱，日临完结之前咧， 喂，你估你系慈禧太后啊？喂，慈禧太后就话重建呢个圆明园就重建呢个圆明园啊，大哥，系咪啊？你唔系啊，大佬，呢个现代政府嘅运作系要经过好多嘅官僚嘅程序噶。 嗯， 阿袁之前你想讲咩话，大佬？ 唔系嗱，大家都知道即系林郑一个咩嘅人。咁最近咧呢、這个何启明咧，即系早排即系立法会走去选呢个超区嗰个人，嗰个嘢咧，民协噶 嗰个候选人系 吓，咁即系喺 D100嗰度爆料，就话咧林郑咧喺两年前雨伞运动嘅时候咧。阿六八九就系召咗一班建制派就去呢个礼宾府开会，就系阿六八九咧就讲一句说话，我要考虑开枪啦，真系系嘛，即系要开枪换稳定，好似阿邓小平咁样样啦。咁嗰阵时咧就有啲召工商界嘅代表就喺度话唔系咁好，系咪就有啲保留咁样样。咁当其时咧。阿林郑咧就做咗个动作，就怒啤嗰个即系商嗰条友啦，就怒啤嗰个工商界嗰条友。咁然之后咧就细细声同佢讲：你有去扑街啊嘛？你有去孭镬啊嘛？讲呢啲咁嘅嘢，喂，原来佢系会放，佢系会。 我第一个怀疑就系点解会何启明嘅 level 嘅人会听到呢个消息？ 肯定系政圈已经流传咗一排啦，系咪？ 如果政圈流传咗一排，一早都有。不如我尝试 challenge 一下啫吓，即系我又唔觉得林郑系蠢成咁， 系嘛？ 即系就算我心里边咁谂，我都唔会公开讲出嚟啦。 嗯， 仲会俾你何启明都听到，咁我咪好大镬，大佬。 唔 系，即系何启明都听得到嘅，即系话香港可能系有十分一嘅人都听到嘅呢个古仔， 唔出奇。咁所以如果你以呢件事嚟证明咧，阿林郑系一个咧，即系你喂撞似好打得，但系一个不断咧就俾镬老细咩嘅一个人嚟嘅。佢唔净止即系嗱对下嘅啲下属又唔 like 佢，因为你下下你叫我咩镬，你唔 Q 理我啊嘛，伸埋我耳边啊嘛。 喂，你对上嘅你又有得嗰个老细撞车，喂，你啲人可唔可靠啊？ 好啦，反过嚟讲，我当韩启明呢一个讲法啱嘅话，咁林郑嘅能力同埋处理呢一个嘅政治嘅手腕都系好低 B 咯， 系好低 B 嘅呢个系。 即系正如头先我咁讲，你喺心里面谂到嘅。我都唔会讲出嚟啦，最多自己咪唔出声，系咪？你有计算嘅话就点会同解释埋俾人听？你背后嘅动机系乜嘢？我要做点解咁做噶？你蠢唔蠢成咁啊？咁你做领导人就好大镬啦，大佬！我都系祝福你啦。好，转头翻嚟。 嗯。 花生帮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eanut.com， 我系谭志强。